确实，论猥琐，我当然比不上你。 谁也没想到，杜明居然还在频道里回应了一下方睿，而且回得飞快，那模样看起来真是很急切地想要承认这一点，并为此感到高兴。 我去，就算是比猥琐也不能输啊！ 轮回选手席上吕博远跳了起来，他刚刚比较郁闷地败下阵，正是对失利特别痛恨的时候，此时看到杜明居然这么坦然地承认比不上对手，完全看不下去了。至于论猥琐什么，那在他眼里根本不是什么关键。 这个， 方明华咳嗽了一下。 以唐柔的风格来看，他应该是非常不欣赏猥琐流的。 江波涛说， 方睿这垃圾话正中他下怀啊，所以非常迅速地撇清了这一点。只是注意这些，比赛怎么办啊？ 吕博远看起来对于把个人情感牵扯到比赛里十分不满，尤其现在可是总决赛，多关键。 别担心，江波涛拍了拍吕博远，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即使会想到唐柔，最后灌注在他脑海中的也只是尽全力打好比赛这件事，相信他吧。 吕博远还想说点什么，但看到场上此时的变化，到底还是忍住。杜明在飞快接了方睿那句垃圾话后，立即开始了反击，毫不猥琐，十分正气，正对着海无量迎风一刀斩，剑光撤出。此时无双勾月刚被海无量的念气轰击撞墙，身形犹自在颤动中，这种情况下的晃动幅度小，但频率快，在未稳住之前做出的攻击很难精准，但是杜明却就在这种状态下抢出了一击，迎风一刀斩的剑光直接迎着海无量再次轰来的念气斩去。剑客是物理攻击，气功师的念气属法系攻击，物理碰法系，那判定的计算就复杂多了。海无量此时轰出的是一记气贯长虹，气功师的觉醒技能威力自不必说，而迎风一刀斩在剑客的技能中也是判定非常强力的一招，结果两个技能相撞却是各不干扰，剑光似乎落向了海无量，而气贯长虹的念气却也继续轰向了无双勾月。 中！ 无双勾月再次被轰中，角色撞钟乳时候的滑落，方睿也已经考虑进去，这一击轰得准确之极。但是方睿却没有想到，杜明竟然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也抢出了一击，而且还是迎风一刀斩，而且还能劈得如此精准，只是稍稍有一点慢。因为无双勾月刚刚被念龙波轰到时，被这技能命中的目标会被降低攻速和攻击力，受这影响，这记迎风一刀斩虽然操作得非常漂亮，但是威力却未达巅峰，它不够快。可即便如此，海无量想躲过却也很难。杜明这一击操作得确实太漂亮，角色掌握得太好，不是移动一两步就能闪过的，不能闪那就只能挡。稍慢的速度让方睿能够及时完成操作，海无量双掌身前一推，念气聚起，飞快扩开，却是一面气波盾。啪！气波盾并非实质，但是迎风一刀斩这剑光落下后，赫然也发出如此一声，那念气凝聚而成的气波盾像是有了形制一样，以肉眼可见的形式碎裂开了，挡下了。但方睿心头也是一阵发虚，念龙波降低了攻速，所以他能来得及施展一个气波盾，念龙波降低了攻击力，所以这面气波盾刚刚好抵消了这记迎风一刀斩的威力。这两点上无论缺了哪一个，这记迎风一刀斩都会让海无量大大的吃亏。而眼下虽然海无量没有吃亏，但是因为要应对这一击，却让自己攻势没能完全的衔接上，被气贯长虹轰击落地的无双勾月直接三段斩出，立即向海无量身边抢来。气功师有近战能力，但终究不是特别擅长肉搏，面对剑客这种贴身战的强悍职业，任何一个气功师大概都会尽可能的避免近身战。但是方睿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比任何一位气功师选手都会回避这种吃亏近战的猥琐气功师，却在此时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螺旋念气杀，海无量没退，反倒是一记螺旋念气杀轰击出手，旋转的念气瞬间覆盖海无量身前好大一片面积。杜明没有强冲，三段斩正好使到第三段，轻巧的一个折身，剑光带着无双勾月就从螺旋念气杀的笼罩前划过，没做停歇，反手一剑掠出，正是剑客75级大招，号称剑客攻速最快的流星式。但是这一次流星没等划过就已经失去了光彩，无双勾月出剑的右手手腕赫然被海无量的左手给抓住，空手入白刃，非气功师技能，这是今天方瑞所选的武器打制技能。这个每场比赛都有可能会变动的技能，每位选手都会充分利用起来，因为它不仅仅是多了一种选择，它还是一种未知。善加利用这一点的话，每场比赛的第一次使用都会特别的闪光。叶修的散人君莫笑利用千机散的特点，算是将这一点发挥到了无限大，每场比赛他能有12次这样的第一次，其他职业没有，大家都只有一次。而且因为技能选择的空间没有散人那么大，有时候还会被对手猜中。不过就在今天，苏慕成所选的电子眼还有轮回吕博远选择的捉云手，确实都在第一次使用时给对手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苏慕成利用电子眼将江波涛毫不费力的击败，吕博远利用捉云手成功的完成了对沐雨成风的贴身，率先制造出大威胁，可惜没能平次奠定胜局。而此时方瑞所选的空手入白刃也闪耀出了这样的光芒，方瑞料到了杜明可以轻易闪过这螺旋念气杀发动抢攻，早有预谋，发动起来的空手入白刃即使是流星式这剑客第一快招，最终也被海无量准确拿住。挡拆技，一挡再一拆，无论多么低阶，这基本构架总在。挡下这剑的海无量跟着另一手就轰中了无双勾月的腹部，这一招用得刚猛一点，这一拆可以将对方角色直接弹开，但是海无量的这一拳却是如此温柔。命中后无双勾月甚至连身子都没怎么晃动，但是杜明的神色却一变，方瑞放弃了这一拆的爆发力，最大程度地抑制住了这一拆可能制造出的攻击效果，而后发动起了他气功师的本职技能。杜明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闪避，因为那一拆的攻击，海无量的右手已经戳在了他的腹部，而气功师的攻击和其他职业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做出回避转腕一类的肢体动作来发力，他制造伤害靠的是念气，从他体内经脉行走的念气，此时手已击中无双勾月，那就根本不用授权再发。海无量身内运转的念气顷刻间便已走到手上，远比杜明操作无双勾月可做的任何肢体动作都要更快。念气发动，结脉破制，降低对手智力属性，顺势破坏的自然就有对对手的法术攻击力和防御力。气功师正是法系伤害，此时这一击目的自然是为了让剑客本就不突出的法系防御能力更加一层楼。结脉之后，攻势这才真正展开，从轻快的推云掌起手，接螺旋气冲一路下去，一套极其标准毫无任何猥琐色彩的气功式连击自方瑞的手中施展出来，直至最后收尾大招气功爆破。毫不让人意外的攻击衔接，此时施展这75级大招自然是再完美不过。方瑞没有表现什么新意，踏踏实实的用气功爆破将强劲的念气悉数灌入无双勾月。无双勾月身上所披轻甲的一些细小部件在念气的催发下竟跳动起来，身体倒飞出去，一口鲜血已从无双勾月口中狂喷而出。 承认吧，你比不上我的可不只是猥琐。 方瑞毫不谦虚地在频道里嘲讽着。他的攻击十分高效，迄今为止除了那记放空的螺旋念气杀，其他攻击全部十分彻底地命中了无双勾月。前后也不过一两个来回，此时无双勾月的生命已经被刷掉了 54%， 只剩 34%。 而他的海无量呢？方瑞的海无量竟然完全没有损血，竟然还在此时还保持着100%的完美状态。全场鸦雀无声，那个开场毫无作为，只是蹲在钟乳石下没脸没皮的家伙，最终竟然是以这样强势的姿态压制住了杜明。杜明在和苏慕成的比赛中已经表现出了超凡一般的状态，不，即使是这场比赛，那记迎风一刀斩的施展中也可以看出他的状态依旧出色，但即便如此，他却还是被方瑞压制得如此彻底。被气功爆破轰飞的无双勾月从地上爬起，嘴角犹自挂着念气造成的内伤血迹，却立即就开始了反击。太急躁了吧，失去冷静了吗？如此的迫不及待让人们下意识的就生出这样的念头。但是刚刚嘲讽完杜明的方瑞却是神色一凛，只有他最清楚杜明此时立即果断发起的反击对他来说有怎样的威胁。这小子状态真的很不错，方瑞不得不承认这一点。